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。你好，我是黄欢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许茹芸的一首《如果云知道》。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舞台上齐秦翻唱过这首歌，但是中途退出比赛，于是引起了各种猜测。《我是歌手》总导演洪涛说，齐秦是个非常孝顺和负责任的人，在比赛期间呢，每天都要打电话去美国问候母亲。所以当他因为要带女儿去美国陪80岁的母亲过年而提出退出《我是歌手》舞台的时候，大家都能够理解。一个好歌手的标准不仅是唱歌唱得好，处事为人更应该是优秀的。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翻地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被侥幸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吟唱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 平安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的一首作品叫做《洋葱》。平安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上海知识分子家庭，早期的平安曾经和朋友们组建过乐队，在上海当地还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。后来在大学期间，平安在参加校园演出的时候遇见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谭冰若教授，谭教授推荐平安去上海音乐学院做旁听生，不收他任何学费。从此平安学到了在美声和流行之间融合的方法，用美声发声方式唱流行歌，而且保持住自己的特色。那首《我爱你中国》就是最好的诠释了。再来这首来自彭佳慧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。 算一算时间，认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我还继续上还有你的十八年。有些事情没有用我了解，我不想人老珠黄才被人送作对，走在红毯那一天，梦想白纱的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，走在红毯那一天，带上幸福的结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是他也好几年，看你

再度添上新鲜。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，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。希望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鲜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 欢迎来到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很熟悉的声音来自张国荣，听他的歌就能够想到他在荧幕上呈现的一个个经典形象。香港人有一句俗话说，连张国荣红都要熬十年，希望每个人身上都有天赋的种子，也能够努力的浇灌。 我来自偶然，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我来自何方？我今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天地虽宽，枝头却难走。我看遍这人间，坎坷辛苦。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。

这首刘若英唱的《为爱痴狂》是由陈升作词作曲。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奶茶和陈升的故事，陈升称他为芬芳的奶茶，他远在刘若英情感的彼岸，他永远只是刘若英的师傅，就好像陈升形容的那样，刘若英就像一杯温暖的奶茶，虽然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，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，但是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。2011年8月，终于传来了他的婚讯，当时42岁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 你的太阳系，我在阳光里，为何总是跟着不变的旧轨迹，我的一片地藏在黑洞里，仿佛都是出乎意料的好东西。怎样叫你相信，怎样叫你也发现是你的声音，也许太多猜疑，也许不够好奇，也许是你的世界才真实。闭上眼睛，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，看我看的风景，树上长爱情，河水洗回忆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屏住呼吸。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，你不用飞机，只要放肆，万里以外更美丽。我越想靠近，你越想逃避，难道外星人是可怕的大骗子？那是织女星，那是牵牛星，只怪地球人有无聊的老传奇。怎样叫你相信，怎样叫你想跨过陌生的距离，也许太多猜疑，也许不够好奇，也许是你的世界太真实。闭上眼睛，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，看我看的风景，树上长爱情，河水洗回忆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屏住呼吸。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，你不用飞机，只要放肆，万里以外更加爱你。放开你双手的武器，抛弃你背后的历史，因为在我住的黑洞里，从来没有阴影，从来不懂什么叫踏实地。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，看我看的风景，树上长爱情，河水洗回忆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Yeah, 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，我没有这里，只能带你万里以外更美丽。 认为方大同是现今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一位音乐才子，一个罕有的创作 R&B 及灵魂乐作品的优秀创作人。早期方大同被冠以香港周杰伦、香港陶喆等等一系列的称号啊，其实个人不是很认同，他的音乐作品从他出道开始就已经自成一派了。知名歌手陈珊妮也表示，方大同的音乐是绝对值，他的才华是不可以被比较的，他是华语乐坛最佳全才型的男歌手。再来这首歌，来自梅艳芳，似是故人来。 同是过路，同做过梦，本应是一对，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，三餐一宿也共一生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凡事过去，总是最登对。

是一首来自杨培安的《大海》。1989年，为了一位朋友，歌手杨培安站上了台湾第六届大学城大专创作歌谣比赛的舞台。当时由张雨生客串主持这个节目，张雨生后来深深影响了杨培安的人生和音乐之路。最后来听到的是一首很温暖的歌了，来自孟庭苇《无声的雨》。我是黄欢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。 站在摩天大楼的顶上，隔着晶晶玻璃窗，外面下着雨，却没声没响。经过多少孤单，从不要你陪伴，谁相信 工作需要理清头绪。